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 98.2兆赫，AM 927千赫。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一份神秘的书稿，将生活在不同时空的四个人联系在了一起。而这种看似命运般的交合，似乎暗示着人物之间更深层次的关联。他们在时空间互相追逐，互为彼此的过去与未来。简·吉布斯是一名生活在纽约、事业有成的编辑。进入卫达出版社的他，把事业推向了顶峰。一天早上，废书稿中的一封装着泛黄书稿的信封，突然出现在他的案头。翻阅手稿，简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故事发生在世纪之交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一个名叫萨拉的混血印第安女孩，默默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她正在等待着一个逃跑的时机。简决心找到作者，可投稿人的神秘身份又让她隐隐感到不安。更严重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线索都指向蓝岭山脉的深处，一个简以为已经永远摆脱的地方。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我和莉莉·克拉瑞特先前骑着父亲邻居家的骡子在路边巡查的时候，就被新闻工作人员挡住了去路。我脱下湿掉的工装服，连同帽子和手套一起扔到一堆盒子上面。我感到一股刺骨的寒意迅速蔓延到了全身。 唉，我想我大概是已经习惯了吧。当然了，我说的是人多拥挤的状况，不是指这种骚乱的景象。 莉莉·克拉瑞特打着寒战，耸耸肩膀，脱下了克拉尔·瑞贝卡从家里捎过来的外套。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适应到处都是陌生人的环境，我甚至听不懂他们有些人说的话。 莉莉·克拉瑞特的指尖摸到了边缝上的一道口子，她的样子看起来有些心神不定的。也许莉莉是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把骡子还回主人手中时，莉莉·克拉瑞特拒绝了克雷格还有父亲，没有跟他们一起回去。但我们心里都很清楚，他们明天还会回到这里，带着猎犬还有骡子，以及盼着莉莉·克拉瑞特改变心意的指望。要不是因为这儿到处都有执法人员，他们可能已经把莉莉强行押回家了吧。疲惫像恶魔一样折磨着我。 好了，莉莉，你进去暖和暖和，吃点东西吧。 我能感受到疲惫企图占据我的身体。我已经有好多年没骑过马或者骡子，也没有连续好几个小时在外边吹风淋雨。 今晚那件事儿，你做得很对，莉莉·克拉瑞特，我说真的。 她的眼睛被风吹得通红，露出了十分不安的神色。 但愿如此吧，克雷格真的很不高兴，这下教会里的所有人都会知道。 莉莉，不要去理会他们的看法。 我领着莉莉穿过储物区往前走去，前方传来了人们的低语的声音，还有热咖啡和食物的香气。你连骑着骡子翻山越岭都能做到，你当然可以自己做决定了。骡子谁不会骑啊？但是不是谁都可以骑得像你那么好。我觉得莉莉简直就像森林里的小仙子，就如同守护故事的人当中女主角萨拉一样，仿佛她已经和这森林融合在了一起，并且对各种沟和暗渠通通了如指掌。在她的身上可以看到吉布斯家族一代代女性的风姿，她们知道如何在这片土地艰难求生，如何采集各种山中秘宝和野生草药。当他远离这片土地，发现自己被混凝土和玻璃建筑所围绕，看见天空被整齐的几何轮廓切分的时候，心里又会是何感想？我对莉莉·克拉瑞特说道，莉莉，你可以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不要让别人来决定你该怎么做。 可是我现在只是很担心那个叫做 Hannah 的小女孩， 莉莉这样回答道。此时我们已经来到了大储藏室里，那里头放着好几张折叠桌，桌上摆满了食物、热咖啡、饮料、手电筒电池以及搜查用的其他工具。哈伦正和别人认真地谈论维尔利特的身体情况，他说睡了，维尔利特太虚弱了，听说我们还没有找到海娜他就受不了了。我过去取咖啡的时候，哈伦看向了我们这边，他对我们说，一定累坏了吧，赶紧拿些吃的到客厅去，那边有个火炉可以坐着烤烤火。他说他们把货架挪开了，搭了几张桌子。维尔利特看上去有些疲惫，他表示谢谢我们所做的一切，甚至我还找来了我的家人，我们可帮上大忙。他本想请我的家人们留下来吃点东西的，可是他们怎么也不肯答应，还说明天天一亮就会再过来。艾伦转过视线，直直地盯着莉莉·克拉瑞特，他对莉莉说道，你未婚夫说你什么时候想回家了，只管给他打个电话，不管什么时间他都会过来接你，把你送回你爸爸家里。我抢先一步回答，哦，莉莉·克拉瑞特会留下来和我待在一起。我在想海伦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他无需再为我们家的闹剧而费心。莉莉·克拉瑞特换了个话题，哦，猎犬到早上就会精神充沛起来，这种时候他们往往就会有最好的表现。海伦略带忧伤地冲莉莉·克拉瑞特笑了笑，天哪，你眼睛边上刮了一道口子。我伸长脖子凑过去看，但是莉莉·克拉瑞特耸了耸肩膀，无所谓地转了过去，哦，这没什么，我当时骑着骡子光顾着看地上了，没留意就被树枝给刮了一下。海伦绕到桌子旁边，他拉住了莉莉的胳膊，哦，这样可不好看了，来跟我到药房里去，我帮你处理一下。莉莉·克拉瑞特乖乖地跟着海伦离开房间。我用盘子装了辣椒酱和面包，往前边的临时用餐区走去。 从这天早些时候开始，店里就变得空旷了许多，好些搜查人员都找到了别的地方休息。镜面谷的居民开放了自己家中的空余房间，还有许多仍留在时空过客营区的游客也都把野营车和房车里多余的床位提供给大家休息。如果说这小镇的主客之间曾经是相互对立的，那么寻找 Hannah 这件事情则让所有人都团结到了一起。艾文·哈尔坐在火炉边的长椅上，他手肘撑着膝盖，脑袋低垂了下来，他手掌和手臂上都有红肿的伤口。这一次汉娜的父亲还是没有出现在搜查人员的队伍里。根据我所知道的最新消息，警方似乎还没有掌握杰克的准确位置，不过他们也并不认为是杰克把汉娜给带走了。自从杰克离开农场那天，有人看见杰克去过一家德莱素式啤酒店之后，他便彻底地从人们的视野当中消失了。艾文·哈尔独自坐在火边，像个崩坏的石像一般，先是从外层剥落，接着彻底碎裂开来，弄得灰泥和石块散落一地。我把盘子放在一旁，坐到了艾文·哈尔旁边的空位上。艾文，你还好吗？艾文·哈尔摇了摇头，湿掉的深色发丝有些卷曲，头上的冰霜还没有完全的融化。老实说，不是太好。我伸手搭在他的手腕上，他把淋湿的袖子挽了上去。我的手很凉，它落在外面的皮肤也是凉的。实在抱歉，我本来以为我们肯定能在天黑之前找到海娜的，不过我的家人跟我说，明天他们会把这一带所有的棕熊猎人和追踪高手都召集过来，如果说有什么人最擅长在这山中的隐蔽的角落搜寻目标的话，那就非他们莫属了，他们肯定会找到汉娜的。 我只是不敢想象汉娜在外边会怎么过夜， 还是在这一种…… 艾文·哈尔的声音哽咽了，我艰难地咽了口唾沫，拼命地眨眼，想忍住流泪的冲动。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好加大力度握紧了艾文·哈尔的手臂。 天气实在太冷了， 艾文·哈尔咕哝了一句，仿佛我手心的温度让他突然察觉到了这个事实。 千万别哭，坚强一点，说点振奋人心的话，这才是艾文·哈尔现在希望听到的。 别担心，他身上流着的可是山民的血液呀，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渡过难关的。就像这山里的居民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哈娜会找到一个避风雨的地方，就像兰德和萨拉一样，他们也是从一无所有的状态挣扎着求得了生存，哈娜也一定可以的。 哦，真，小说和现实是有区别的，在小说里你可以确保他们拥有一切必需品，生活的野外镜，干燥的萤火虫，还有一整袋硬饼干或者玉米饼，可这些东西汉娜都没有。说着，艾文·哈尔摇了摇头， 顺着发间滴落下来。我情愿我付出任何代价，只要能够回到事情发生以前，我一定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对待海娜，不会光等着 Jack 承担起父亲的责任。我发觉艾文哈尔有些咬牙切齿地吐出了 Jack 这个名字。我想起我的家人，想起我们之间的种种不愉快，想起所有我希望改变却不知道该如何改变的东西。我甚至想到了深陷两难局面的兰德，家人的期望和他的内心的渴望激烈地相互较劲，他能否找到是两者得以调和的完美方案？而我自己又将怎么样？我呆呆地望着旧炉子里的火苗，我试图说服自己相信我们一定会找到办法的，即便在这种看似全无可能的情况下，应该也还存在着那么一线的希望。兰德和萨拉在萨瓜瀑布那间厨房里所谈论的无上存在，正是我们这一线希望的内容。即便在我们动摇之时，上帝也从未抛弃我们。我鼓起勇气对艾文说，艾文，你会有机会好好照顾海娜的，一定会的。但愿如此，我现在只盼着天能够快点亮，好赶紧出去继续寻找。就这样一夜过去了，无论如何天气总算放晴，气温也渐渐开始回暖。到早晨10点，先前的积雪已经基本融化，只剩下掩藏在落叶堆深处的残留部分。阳光驱散了迷雾，连山谷的能见度也大为提高，这给搜查人员和直升飞机的飞行员进行搜查提供了方便。然而半天的时间匆匆而过，却还是没有半点线索。午后的景色固然美丽，却也无法消减此刻不断强烈的不安和恐惧。时间每过去一个小时，汉娜能够平安归来的可能性便会不断地持续下降。莉莉·克拉瑞塔指了指前方的道路，我们又要绕回到公路上了。我们在野鹿出没的小径看到了马蹄印记，便一路跟着来到了这儿。可是谁也没办法说清这一道足迹是否跟汉娜存在任何关系。我怎么都觉得这足迹并不是他留下来的。莉莉·克拉瑞特摘下了帽兜，她伏低身子趴在骡子的肩上，眯起眼睛观察地面的印记。你看旁边还有一串狗爪印，这两道足迹偶尔会交叠在一起，而马蹄印一会儿在上一会儿在下，我推测应该是同一时间留下的。然而海奈的身边并没有狗。结果我们还是一无所获。头顶上方传来汽车飞驰而过的声响，仿佛这不过又是一个普通的日子。这些人是否知道镜面湖旁边的树林里，此时希望与失望正在上演着激烈的角逐。先到路上去看看这里有没有信号吧，我们有好一阵子没有进行确认了，也许……我的声音突然变了调，虽然心里想这么做，嘴里却怎么也说不出那句话来。也许已经有人找到他了。 也许汉娜一点事儿也没有。今早派出的搜查人员较昨天翻了一倍，搜查范围也推向了树林的更深处，到了那些似乎已经超出汉娜行动范围的偏远区域。除非汉娜是被谁给带过去的。时间过去的越久，汉娜失踪时并非独自一个人的假定便越发的趋于真实。如此一来，这次行动的目的恐怕就要从搜查变成营救了。骡子驮着我们吃力地往山坡上面爬，终于穿过树林来到路边。这地方似乎也没什么信号，但我还是发了条信息给艾文，我问他有消息了。我没有收到回应。我尽量不去想象，要是汉娜还得在外边度过又一个寒夜，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此时我的手机突然响起了电子提示音，莉莉克拉瑞特满怀期待地看了过来，和我一起读了艾文回复的信息。他回复的内容是：有发现，正在回镇途中，据说是好消息。莉莉克拉瑞特倒吸了一口凉气，天哪，真的应验了，我就知道。依你看，我们现在离镇上还有多远？我来回张望一下，只能看见两座山峰分立左右，中间的公路就像绸带一样将两者相连。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想到了一个好法子。我把骡子转向镜面谷的方向，并放松了他的缰绳，他高兴地打起了响鼻，急不可耐地去咬嚼子。出发吧，莉莉卡瑞特驱使着骡子跑了起来，两头骡子肩并肩地往前跑去，直到道路渐渐变窄，我们才又重新闯进树林里，拼命地朝岩石山峰攀登上去。登上山顶之后，视野中便出现了仍然留在下方河谷地带的时空过客营区。我们继续出发，往搜救志愿者停放汽车和运输车的地方赶去。还隔着很远的一段距离，我们就听见了前方传来的热闹的动静。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